中央政府在完善特区选举制度下第一场立法会换届选举圆满举行后发布白皮书，是对香港的民主发展的重要问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事实上，第七届立法会顺利通过选举产生，彰显了新选举制度的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和公平竞争性，是对特区民主制度的优化提升。 本台昨天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立法会选举成功举行，翻开香港民主崭新篇章，和凝心聚力推动香港特区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本台消息，应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邀请，12月19号下午，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抵达澳门，开启为期3天的交流行程。在回归祖国22周年之际，澳门迎来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昨天一早，奥运健儿们同澳门各界在金莲花广场参加隆重升旗仪式，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澳门蓬勃发展。澳门市民吴家庭， 平常我们看到运动员都是在电视机前面为他打气嘛，现在能看到他们也是带来澳门一个很大的鼓励，也勉励我们的年轻人发挥那个拼劲的精神，为我们澳门发展服务。 12月19号傍晚抵达澳门的奥运健儿代表团同澳门各界展开密集交流互动，与澳门青少年运动员真情对话，分享运动生涯和成功背后的拼搏故事。澳门青少年运动员， 因为我的偶像就是苏炳添嘛，然后这次来到现场能真正的看到我的偶像，就是非常的激动，然后也是特别鼓励着我，就是继续从事这个体育项目。 中国澳门体育暨奥林匹克委员会财政兼青年委员会主任马志成， 相信通过同澳门市民运动员交流，可以让我们的运动员更好地备战明年的亚运会，同时也为未来在2025年粤港澳的全运会可以让我们做到更充分的准备。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第22个节气冬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节气中国节气体验官汉桥来到了重庆市大足区的万亩荷塘，体验挖藕人的辛勤劳作。请听下采莲子冬挖藕，一年白昼自此长。 大家好，我是冬至节气体验官汉桥。大足的荷莲栽培面积已经超过了5万亩，现在呢正是莲藕采摘的好时机。 陈师傅您好。 哎，您好。 我们要挖藕要怎么样先把这个藕找到，您能先教教我吗？ 这个手这个莲藕边上摸下去，摸到藕了、摸到藕了以后，我就用那个水枪把那个泥土冲松， 水枪很重的。 啊，这个藕埋得特别特别的深，我的手臂已经完完全全的浸在了这个水里面。到了采摘的季节的话，你们像一天一个人摘多少这个藕？ 差不多500-600公斤吧。 500-600公斤。 大足区林业局有关负责人告诉我，除了可以直接销售莲藕、荷花、荷叶、莲子以外，还开发出荷花叶茶、超微粉荷叶挂面、开心莲米果等名优农产品。一会儿我们就去拜访中国荷花协会理事陶林。 陶先生， 哎， 您好， 您好。 啊，您在喝茶，这是什么茶呀？ 这是荷叶茶。 哎，我看到咱们桌上好像有很多这个产品，他们都是荷莲做的吗？ 对， 嗯， 像这个就是用藕来做的藕片，可以开袋即食。这里还有荷花种子，这个就是用莲花来做的。 现在咱们能吸收多少的农户来参与到这个产业？ 现在我们基地有2000多亩了，吸纳就业的有200多户农户到我们这里来务工，我们可以增加他收入。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9号0至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5例，本土病例37例，陕西24例，浙江10例，广东2例，北京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3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2例，云南1例，陕西1例。截至12月1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1736例。截至12月1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8429万剂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022年新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各部门扎实做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 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昨天开启为期5天的缆车运行压力测试，检验缆车的承载能力和运行安全，为冬奥赛事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全国首个跨省建设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保区一期昨天封关运营，这里将打造一个系统、一次理货、一次查验、一次提离的区港一体化通关模式，重点发展现代物流、国际贸易、保税加工和服务等业务。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一号反应堆昨天在山东威海并网发电，这是全球首个投入商用的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澳门新口岸区工商联会联合制作的4集纪录片《澳门之味》昨天在澳门启动播出。该片采访了300多家澳门餐饮企业、约100个人物故事，反映了澳门回归祖国以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等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了2021年度国内十大科技新闻、2021年度国际十大科技新闻。其中，天问一号成功实现火星着陆，中俄将合作建设国际月球科研站等新闻分别入选。总台昨天还发布了2021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2021年度国际十大考古新闻。其中，四川三星堆考古新发现、以色列发现14万年前人类化石等新闻分别入选。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7390万034例，累计死亡病例535万181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504603例，新增死亡病例5490例。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地时间20号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夺走了至少330万人的生命，如今每周依然有5万人直接死于新冠肺炎。他强调，2022年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03万8148例，死亡807552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09357例，新增死亡病例1161例。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20号声明称，俄外交部当天召见了德国驻俄大使，对德国政府近日驱逐2名俄罗斯外交官的做法表示严正抗议，并宣布驱逐2名德国外交官的决定。 土耳其里拉当地时间20号持续贬值，对美元汇率持续刷新最低纪录。土耳其股市当天2次触发熔断，当晚在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一系列应对汇率波动以及高通胀的举措后，里拉对美元、对欧元汇率快速升值超过2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李浩、古丽尼、哈利，主播魏东、李丹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